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你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靠。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致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第152集，飞星众目拉着孤问，打的是25人的本，没有四五十分钟出不来。方景行便先略过他们，和其他帮主说了说这事儿。有隐藏剧情打，几位帮主当然愿意，为防止人多嘴杂，他们暂时只通知了骨干，顺便亲自下场也试了试。江晨和方景行便跟过去出主意，他们没有全程跟，直接到 NPC 的家等着抽到任务的过来。江晨早已拉过栅栏的锁头，没有触发未撕料的任务，锁头是拉不开的。不过有个程序设定，只要家里来陌生人，大黑狗就会叫。他在栅栏前看了看汪汪乱叫的狗，踩着东西翻进去，来到他面前给了他一脚。大黑狗毫无所觉，继续对着他叫。江晨近距离打量一眼，感觉也不是太难看，扫见地上有根骨头，试着捡了捡，没能捡动，遗憾地直起身摸了把他的头。大黑狗不为所动，接着叫。江晨打开包裹，翻出一根草药扔进了他的盆里。大黑狗盯着他，连瞅都不瞅一眼。方景晴站在外面看着他逗狗，笑着问，喜欢狗？ 还行。 猫呢？ 没养过。你养过吗？ 也没有，想问问你喜不喜欢。 我有鸭子。 那可以养条狗，让它帮着看鸭子。 也行。 二人聊着天，很快见到有人来了，是莫加索和他们帮会的晴子当头。他们接完任务，打开栅栏放狗，跟着他进屋，听从大佬的建议上前帮忙，并且雨露均沾，一个打狗一个打人，结果根本没用。等狗跑了，赏金猎人便把他们全弄死扔了出去。几人面面相觑，走到一旁等着别人过来。朝辞和白龙谷的队伍都没能抽到这一环任务，倒是骨干成员有两组抽到了，一组打算拦着狗，可惜失败告终，另一组追着狗狂奔而去，快速跟丢，等到折回来房门已经关了。于是蹲守的人越来越多，几位帮主一看太惹眼，便让骨干去玩别的，他们负责守着。情侣任务作为促进感情和增加亲密度的一项休闲活动，平时来玩的人是很多的。好在栅栏的位置偏僻，后面还有棵茂盛的大树，而玩家来做任务基本就是在原地撒饲料，撒完就走，不会来回走动，因此都没有注意到他们。不过游戏里什么人都有，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原地站着。前两天如意的组数少，江城和方景行耽搁不久就走了，如今七大帮会的骨干全部下场，数量有些多，他们停留的时间也就相应变长，很快就被路过的玩家发现了。 这人来干什么呀？ 玩家们好奇地看了看，只见大树下坐了一圈人，里面有位显眼的攻击系封印师，旁边是暗冥师。再看其他人，职业刚好能和几位帮主对上。 我就说最近似乎忘了点啥呢。 隐藏剧情啊？我都忘了有这事儿了。 啥？又有隐藏剧情了吗？ 有。哎，这都几天了竟然没动静了。 不怪他们健忘，毕竟那天是上午打出来的，人少。由于特别的系统公告，玩家的注意力都在情侣两个字上，后来又被失败吸引了，根本没有关注剧情本身。最重要的是，当天晚上几位帮主就裸奔了， 大家都忙着看乐子，便将这事儿忘在了脑后，直到现在才想起来。而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混论坛，愣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次是什么剧情？ 忘了。哎，谁有截图？ 截图在此。 嚯，挚爱。 哇、哦，情侣挚爱，这满满的狗粮啊！ 这次超过2天了呀，推土机没用啊？ 哪能永远维持在2天呀？这也太苛刻了。 被扔在频道上展览的几位大佬假装没看见，继续商量对策。扫见那对发现他们的小情侣还在周围徘徊，穆加索便在附近频道发了张图 给自己看。 他截的是自己的任务栏，上面干干净净，一点隐藏剧情的影子都没有。小情侣早就觉得他们半天不动有些奇怪，见状便猜测人家可能只是单纯的在说话，扭头就跑了。穆加索转回视线， 狗叼的是什么东西啊？能提前想到吗？ 是从男 NPC 的腰上拽下来的，是根骨头。 啥？ 金属的骨头吊坠，我们昨天拽过没拽动，目前唯一可行的是等狗咬下来的那一瞬间，趁着它没有咬食，也许能试着从它牙缝里抢过来。穆加索几人沉默，心想这得撞大运啊。 有人来了。 众人看过去，发现是信天成和镜中人，他们成功抽到这一环任务，兴冲冲的要跑过来放狗。穆加索等人急忙拦了拦，把抢骨头的事儿告诉他们，让他们试试。镜中人眨眨眼反应一下， 这挺简单的，我提前抓着骨头不撒手，跟着他们一起滚不就行了？ 没错，加油。 镜中人于是斗志昂扬地去了，想要抓紧骨头，可惜吊坠太小根本抓不住，他一时心急就抱住了 NPC 的腰，跟着他们来回滚。 救命，画面太感人了。 付出是有回报的，他们停下后，镜中人晕晕乎乎站好，手恰好正摸着骨头，便在黑狗咬下来之际一把拽住了。众人看着他成功抢到骨头，齐齐激动。然而下一刻，只见大黑狗暴怒地冲向镜中人，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这个做得很贴近现实，他一口咬断脖子是秒杀的效果，镜中人瞬间扑街。这还没完，镜中人是和信天成组队的，被系统当成一个整体看待。黑狗咬完他，紧接着冲向信天成，信天成转身就跑，刚跑出门就被黑狗从身后追上，咔嚓咬死了。做完这一切，黑狗叼起镜中人手里的吊坠，在众目睽睽下狂奔而去。 NPC 同时缓过一口粗气，拎着镜中人的尸体往外一扔，砸在了信天成的尸体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